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56集。 李云脸上先是一喜，以为是严征明提前赶到，随即又是一惊。 不对，这剑修虽然也有元神，却与我那已入剑神域第二层的大师兄不在一个境界上。 再一看，来者竟是元天眼处的尤良，他的剑与蒋鹏手中骨头撞在一起，剑身上的符咒之力炸起，好像个不怕虎的初生牛犊，轻笑一声扑向白骨上缭绕的鬼气。鬼气仿佛遇到大风的火苗，顷刻间抖动了一下，随即又十倍的反扑回去。韩渊横剑架住蒋鹏的鬼气，同时一掌拍向尤良，冷冷的道： 别在我眼皮底下找死，还得连累我受天雷劫，滚！ 尤良的剑已经肉眼可见的染上了黑气，他脸色顿时苍白下去，面色却很镇定，飞快地说： 前辈，我是来送信的，玄武堂以变虚为首，纠结了一群与你有深仇大恨的修士，打算置你于死地，这些人只是幌子，他们有后招，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获悉你们行程的，现在我的一个朋友正尽量替你们拖延时间，你最好快走。 就这两句话间，韩渊与蒋鹏已经互不相让地交手了百十来个回合，两人脸上黑气缭绕，硬碰硬的谁也不肯迂回，都被对方伤得不轻，谁也没将尤良的话听进去。那两个疯子听不进去，李云却不聋，他心里飞速转念， 尤良作为一个性格孤僻的剑修，所谓朋友顶多就是天眼处的那一伙，眼下天眼处遭受重创，分崩离析，谁还有闲心管我们的事儿？除了赭石。 这次水坑难得反应极快，他一直负责给赭石送信，自然有联络工具，闻言飞快地从身上摸出一根灰扑扑的麻雀羽毛，只见不过几个转瞬，那羽毛的一端已经失去了生命力，暗淡了下去。 真是赭石大哥。 韩渊，住手！ 韩渊充耳不闻，或许他听见了，但是此情此景已经容不得他决定住不住手了。一只纸虫跳得最远，忠实地将他看见的信息回馈给了李云。李云借着他的眼极目远眺，周身简直起了鸡皮疙瘩。只见距离他们不到五里，一个巨大的阵法正铺展开，不知有多少人的真元融入其中运转，那法阵正在缓缓合拢。李云一咬牙，将头上的木簪拉了下来，木簪在他手中化成了一把剑。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想动用这东西，这是严征明留给他保命用的，其中封着严征明一把元神之剑。李云木簪上的元神剑一动，严征明那边立刻就感觉到了，然而此时他偏偏无暇他顾，就在方才程前毫无预兆地在他面前倒了下来，好像忍受着极大的痛苦。程前扣在双刃上的手无意识地抵在剑刃上，黑灯瞎火中，严征明直到闻到了血腥味才发现他无知无觉地割伤了自己，双刃疯狂地吸着主人的血，兴奋极了，隐约竟有反噬之意。 小钱，小钱，当然他是在噬魂灯中修炼出的元神。 程前忍着剧痛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前因后果已经飞快地在他脑子里串起来。当年修为低微的唐枕恐怕和他们一样，到了北冥之海中心，循着这些魔修开出来的通道进入大雪山秘境，可他还没有寻到金莲叶，先被罡风撞得人魂分离。他本该和那些魔修一样魂飞魄散地死去，然而幸也是不幸，他的魂魄刚好被吹进了噬魂灯中，一个无主的鬼影都已经散落的噬魂灯，如此机缘巧合，好比盲龟浮孔，就像程前临死一瞬间魂魄进入巨灵域一样。 唐枕得到了这个得天独厚的机会，艰难地活了下来。只是不用想也知道，噬魂灯是大邪之物，聚灵玉却是能助人修行的灵物。唐枕在其中受过的苦肯定比程贤还要多一千倍，但他别无选择，不是他炼化噬魂灯，就是那灯彻底的吞噬他。最终唐枕赢了，他在噬魂灯中修出元神，自己成了那盏灯。可这个身体毫无疑问是不完全的，因为噬魂灯这种邪物自诞生伊始便沾了不知多少罪业，若要彻底炼化成肉身，招来的必然不是天劫，而是天怒。苍天一怒，能把大雪山秘境都劈成劈柴，不可能有活物能扛得过去。除非…… 为什么当年这些魔蝎要来大雪山秘境？ 传说大雪山的金莲叶能洗去人间一切罪业，那么它也能洗去噬魂灯的罪业吗？能将它彻底洗白成一件普通的灵物，就像聚灵玉那样吗？程前不由得又往深里想了一层。唐枕当真是拿那个带着他符咒的小鸟妖束手无策，所以才逃走的吗？一张傀儡符而已，唐枕有上百种方法越过他。他不怕自己听了前因，循着他的旧路到大雪山秘境来查噬魂灯来路？还是唐枕根本是故意想让他来？程前浑身发冷，百般思绪飞快闪过，他没来得及说出口，内府中的听乾坤突然大亮，程前整个人的神识全被拉了进去。只见那听乾坤似乎遭到了挑衅，将他内府映照的灯火通明，程前受伤的元神在内府中几乎睁不开眼，他的神识敏感的不像话，甚至隐隐带起了封在颜征明木剑中的那一小段。程前感觉自己好像被分成了两个，不，是三个。程前所有的记忆被某种不知名的外力给平摊了出来，从扶摇山到青龙岛，一页一页事无巨细，随后那些画面仿佛被一只手随意篡改，相依为命的师兄弟变成面目可憎的死敌，所有的温情都摇身一变成冷得彻骨的仇恨。程前一方面在听乾坤刺目的光芒下保持着自己的神智，清晰地分得清真实和幻觉，一方面无法压抑那仿佛从心底生出的仇恨，同时他好像还有第三只眼从那木剑中焦急地回望，石海中仿佛有个声音不断地重复： 杀了他，杀了他。 这是化魂。 唐枕当年把记忆还给他的时候，在其中下了化魂，程前既清醒又难以抵挡涌到心头的杀意，被双刃划破的手掌一点知觉都没有。上万年其实没有坑他，正常情况下听乾坤确实能帮他抵抗住化魂的，何况他还有一小段元神在颜征明的木剑中可以不受影响，但偏偏遇上大雪山秘境里那能吹破魂魄的邪风，程前已经无暇再想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有人有心安排。承载着程前一段元神的木剑剧烈地颤抖起来，颜征明惊疑不定地将那木剑握在手中，感觉到了他和炼化他的人那种痛苦的共鸣。颜征明不知道程前究竟怎么了，当机立断： 我先带你离开这里，有什么话出去再说。 他伸手要将程前抱起来，程前却本能地抬起一掌向他拍去，这一下杀气四溢，一掌祭出，程前立刻悚然一惊，随即他生生将自己掌中涌动的凛冽的真元一股脑地收了回来，致使那一掌高高举起又轻轻落下，极其克制地将颜征明轻轻挥开，却没有伤他分毫。身后的真元去而复返，反噬之力将程前自己半个身体震得发麻，他当场一口血呛咳出来，染红了自己的衣襟。 混乱的意识短暂的在痛苦的刺激下清明了片刻。 你干什么？ 程前没理他。一来此事说来话长，二来他自己都没弄太清楚，实在已经没什么力气解释。但他心里清楚，跟严征明说什么让他自己先走之类的废话，严征明非但不会听，还会更紧张地凑过来。于是程前只是默无声息地冲严征明摆了一下手，咬破了自己的舌尖，在满口的血腥味中借着疼痛带来的清醒，他干脆利落地卸下了自己四肢关节，随即抓紧时间凝神内服，将自己的真元一股脑地全部引入气海中，丝毫不顾其中乱窜不安的真元，聚精会神地冲撞起上万年留在他元神里的封印。上万年临死前担心他受损的元神承受不住听乾坤的传承，封住了听乾坤，只有他元神修补完全，那封印才会自行破开。但此时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程前急欲放出听乾坤，想借他一臂之力除掉唐枕落在他身上的化魂。至于此时的他能不能受得了那严酷的传承，程前完全未做考虑。有条件的时候他自然会稳妥行事，真被逼到绝境，他也绝不相信自己会有什么做不到的事。严征明只觉周围所有的寒意一时间都向程前涌过去，与他擦身而过的时候将他冻得一激灵，而程前眉心忽然有一个小小的耳朵印记亮了起来。这大雪山秘境中，玉灯吹灯，玉蜡拔蜡，容不得一丝光明，而那发光的印记竟丝毫也不受此间影响，越来越亮，亮到严征明能清楚地看见程前苍白的嘴唇上沾的血迹与眉间一股若隐若现的黑气。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